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。 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，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雪啊，下雪吧，我好喜欢下雪呀， 我就可以堆雪人了， 我就可以打雪仗了， 我就可以在马路上演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啦。 糖耳朵，就算是下再大的雪，你也不允许到马路上去演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 啊。为什么？ 因为太危险了。 那是 下雪的时候虽然很好玩，但是下雪的时候路变得很滑。 对， 而且要是下雪的第二天天气更冷的话，路面就会结冰。结冰的话很多人就会摔倒。 对， 出门的时候就更要小心了， 尤其是我一身白毛，那跟雪就分不开了。 对呀，别人看不到你，说不定就会撞上你呀。所以下雪的时候我得给你戴个红帽子，穿个红马甲，戴个红手套， 那别人会把我当成小雪人的。 那要不然就戴个黄色的帽子，穿个绿衣服，然后穿红鞋子，你看起来就像个红绿灯。 好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史蒂夫·梅茨格和汉斯·威廉，由范小星翻译。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小恐龙幼儿园》，我是超人。小恐龙幼儿园里，恐龙老师带着一群小恐龙们。户外活动时间到了，小恐龙们都准备到处去跑跑跳跳。小恐龙乔舒亚说： 迪老师，我要挖一条长长的山洞。 丹尼尔说： 我要搭一个蛋糕店，烤巧克力蛋糕给大家吃。 丹尼尔转过身问后面的布兰登： 嘿，布兰登，你想玩什么？ 布兰登举起两只胳膊展示他强壮的肌肉： 我要扮演超人，我要和坏蛋打架。 他大声地说。小恐龙们排好了队等着出去，只有布兰登一个人还在一边忙活着。 他从他自己的格子柜里取出了超人的斗篷披在肩上，还用他喜欢的小毛驴的曲调唱起歌来。 我是勇敢小超人，力大个子高，见到坏蛋我就打，谁也别想逃。嘿， 迪老师打开了门，孩子们笑着喊着冲向了幼儿园的操场。乔舒亚和塔拉在沙坑里挖起了山洞，艾伯特小心翼翼地往绳子梯上爬， 丹尼尔和特雷西在大积木角开始用积木打他们的蛋糕店。 哎，布兰登去哪儿了？怎么到处都没有看到布兰登呢？ 哇，瞧，布兰登来了，他变成超人了，他穿着他的超人斗篷到处乱跑着，他看上去好像很着急。 急什么呢？ 哦，他在着急着找坏蛋打架呢。他先是来到了沙坑旁边，可惜那儿根本没有坏蛋，只有乔舒亚和塔拉正在挖山洞。布兰登心想： 嘿，等一下，如果坏蛋都藏在了山洞里呢？我要把他们堵在里面。 于是他跑到沙坑旁边，一脚就把山洞的一头砰给踩塌了。塔拉大声地喊了起来： 嘿，布兰登，不许踩，我们刚刚搭好的。 布兰登说： 可是山洞里面有坏蛋。 说完，他又用他的小毛驴唱起了歌来。 我是勇敢小超人，力大个子高，见到坏蛋我就打，谁也别想逃，哼！ 乔叔呀，看着被踩坏的山洞，大声抗议说： 我们的山洞里根本就没有坏蛋。 塔拉非常生气的对着布兰登说： 你走开，布兰登。 布兰登转身走开了。他心想， 山洞里没有坏蛋，那坏蛋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。 他转头看了看绳梯那边，那儿也没有坏蛋，只有艾伯特正在尝试着往绳梯的顶上爬。布兰登心想， 哦，等一下，也许那不是艾伯特，那是一个强盗，他正要爬进一座房子里去抢劫呢。 于是布兰登走过去，站在绳梯下面，抓住绳子摇晃起来。艾伯特正在绳梯上呢，他吓坏了。他转过头对布兰登说： 嘿，别摇了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要把我摔下来了。 布兰登一本正经地说： 我是超人，而你是个坏蛋，我现在要阻止你去抢劫。 艾伯特摇摇头， 我哪是什么坏强盗，你别给我捣乱，我这就下来。 艾伯特提心吊胆地顺着绳梯往下爬。布兰登有点垂头丧气，他非要找到几个坏蛋比试比试才行。他又往大积木角那边瞅瞅，那儿更没有什么坏蛋了，只有丹尼尔和特雷西正在用泥巴做蛋糕呢。布兰登又想， 嘿，等等，也许那不是蛋糕店，而是强盗的老窝，那两个正在做蛋糕的家伙一定是坏蛋假装的。 于是布兰登又唱起了他的小毛驴， 我是勇敢小超人，力大个子高，见到坏蛋我就打，谁也别想逃，嘿！ 布兰登跑进了蛋糕店，一把揪住了特雷西，使劲地把他往外拉。特雷西手里的蛋糕都洒了，他生气地喊着： 嘿，布兰登，别拉我，放开我！ 可布兰登继续扯着他的胳膊说： 我不是布兰登，我是超人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布兰登突然听到一个声音。他抬起头，发现身后迪老师正在低头看着他。他问：布兰登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特雷西委屈地说： 布兰登使劲地拽我的胳膊，他把我的胳膊都给弄疼了。 这会儿小恐龙们都围过来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布兰登辩解说： 谁叫你是坏蛋呢？我专门对付坏蛋，我是超人，你没看见我的斗篷吗？ 特雷西还是很生气： 我才不管你是谁呢，你把我弄疼了，我很生气。 艾伯特也站出来说： 你摇晃绳梯，我也很生气。 乔舒亚也说： 你把我们的山洞踩塌了，我也很生气。 迪老师这下明白了，他对大家说：先别着急，孩子们。嘿，布兰登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的很喜欢当超人。可是你瞧，你把小伙伴们都当成了坏蛋，他们可不愿意这样啊。布兰登着急的想解释： 可是超人要是不和坏蛋打架，那他还能做什么呢？ 布兰登简直都要急哭了。迪老师看了看其他小朋友，问他们：那么大家觉得呢？特雷西说： 他才是坏蛋，应该让他自己去玩。 迪老师又问： 那么你们还有别的什么建议吗？小超人布兰登除了打架还可以做些什么呢？乔舒亚眼睛一亮说， 有了。 他转过头对布兰登说， 嘿，布兰登，也许你可以用你的超能力帮我们挖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洞呢。 艾伯特也想起来了， 我想我爬绳梯的时候，也许你可以用超能力帮我把梯子扶稳了。 特雷西也想起来了， 你还可以帮我和丹尼尔一起搭一家超级蛋糕店呢。 布兰登想了想， 可是超人不爱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不过我想我还是愿意帮忙的。 说完他就帮乔舒亚和塔拉重新挖了一条山洞。这条山洞又宽又长，宽的乔舒亚差点都能够爬进去了。他们在山洞里面开小汽车很开心。接下来布兰登跑到绳梯那里，他在下面帮艾伯特拉紧绳梯。这一下艾伯特一口就爬到了梯子最顶端的平台上。最后布兰登又去了大积木角，他帮特雷西和丹尼尔用树桩子为他们的蛋糕店搭起了高高的围墙。在旁边迪老师把小超人布兰登做的好事都看在了眼睛里，他开心地对布兰登说，哦，布兰登，今天你可是做了一回真正的小超人呐，老师可真为你感到骄傲。布兰登呢，他自己做了这么多让大家高兴的事情，自己也开心极了。这一次他又举起了两只胳膊，露出了手臂上的肌肉，他又用他的小毛驴的曲调唱起歌来， 我是勇敢小超人，力大个子高，见到朋友就帮忙，人人夸我好。我是勇敢小超人，力大个子高，见到朋友就帮忙，人人夸我好。嘿， 你说你带我来公园玩，哎，不走一点平一点的路，非得在这儿走。 哎， 你看我被磕了一下。 你知道这条路叫什么路吗？ 不知道。 叫做鹅卵石小路。 哎，好吧好吧。 你看地上的石头都是什么形状的？ 蛋，鹅卵。 对，你知道鹅卵是什么东西吗？ 鹅卵就是鹅的蛋嘛。 对呀，鹅蛋是什么形状的呀？ 鹅蛋不就是椭圆的吗？我吃过。 这些石头也是椭圆的。哎，这些石头也是椭圆的。 啊，那怎么了？ 啊，所以脚走在上面就有一种被按摩的感觉。 那不叫个人吗？ 哎呀，真不会欣赏。 对了， 嗯， 我们为什么不走一些方一点的路？你看，有些石头就是方形的呀。 有些石头是方形的，有些石头是圆形的，这很正常吗？还有的石头是三角形的呢。 对呀， 还有的石头是片儿片儿呢。 啊，对呀，还有不同颜色的， 有透明的石头。 对，还有什么绿的，叫做什么玉，什么翠。 还有， 有些妈妈可喜欢了。 透明的石头，比如水晶石， 哦， 宝石。 哎，在我们脚底下这些什么石头堆里头有吗？ 在这儿可能没有，但我估计在山里面挖呀挖呀挖呀挖，能挖出一块大石头，然后把石头砸碎了，敲啊敲啊敲啊敲，磨呀磨呀磨呀磨，最后得到了像指甲盖那么小的一点儿。 哎呀， 是红宝石。 哎，太好看了。有些能够在那个石头里头看上去像风景一样。 啊，那就是不同不同的石头长在一起组成的，很美丽吧？ 对，还有的那个石头叫什么？你说水晶？ 水晶 里头还有兔子毛？ 对，只是里面长得像兔子毛一样。哎，塔尔多， 嗯， 我是不是应该 买一块里面长了兔子毛的水晶，给你做个小项链戴。 哎，好主意！不，我觉得你最好找一块水晶，然后里头有一根胡萝卜。怎么样？ 我觉得找不着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从幼儿园里边学会了新知识，着火的时候要走安全通道，所以他今天放学回来很郑重地对爸爸妈妈说， 发生火灾的时候要赶紧送我去幼儿园。 爸爸妈妈问他为什么呀，呱呱的回答是， 因为幼儿园有安全通道。 呱呱的爸爸吃喜酒回来抱怨说，哎呦，今天这个喜酒啊很一般呐，好像没有吃饱啊。这个时候只听呱呱对爸爸说， 够不到菜可以站起来呀，桌子不转人可以转啊，转起来走一走，转个圈就吃饱了。 上幼儿园的呱呱，他们班的老师休产假了。妈妈今天问他说，你们老师去哪儿了呀？呱呱趴在妈妈的耳朵上对妈妈说， 老师的肚子大了，里面装了很多粪便，去医院了。 今天呱呱在家没事干，看电视吃东西，他把吃完的四五个果冻的杯子倒满了酸奶，然后一杯一杯干杯似的全喝掉。昨天呱呱神秘兮兮地给姑姑几颗糖果，他对姑姑说， 姑姑你一次吃完。 姑姑说，哎呀，味道不错啊，草莓味的，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呀，你竟然知道给姑姑糖吃。结果呱呱若有所思地对姑姑说， 这是钙片，妈妈说了一天只能吃一片，吃多了会中毒，所以我先让你吃五粒看看会不会中毒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， 今天来自教科院实验二小的李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去远方。 去远方，美丽的秋千还在校园摇荡，我要告别家乡，跟妈妈去远方。听说那里的课堂都在帐篷里，听说那里的荒沙寸草也不长。去远方，我去远方，那是爸爸常年守卫地方。去远方，我去远方，那是爸爸常年守卫地方。踏着爸爸走过路，去呀去远方，去呀去远方。